上山江，盖世阴的那万九州，长坂坡九河头，杀的曹兵不过愁，这一般投降打过油，换酒诸葛勇气眼冒，你杀刘备不要我听，他的雄浑必是人坑大秀，多是骑兵来争斗，刀将那曹操这把一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空将起秋风，你奸乱朝，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Thank you.

转脸来，马刘彪大胆取人，孙家庄何野里刀藏，耳鬓将人疼，胡乱丢一伙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臣？贪图身我家事无端丧命，待本县取亲那高道名臣，送你祭文，超出儿臣们一大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也。待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

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。